天际的家乡，你是我的翅膀，背上那充满希望的行囊，追寻着理想。在天空的那座城，有小野花飘香，在天空的那座城，鸟声四个悠扬，鸟声四个悠扬。

紧紧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亲的你，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 新一

满肩心和坎坷，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。 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？ 拥有你所有一切，应该是我不该。

的心终于安静了，像天的蓝，像海的颜色。安安静静，心里空。